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还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前段时间来过一次啊，我们当时开心国外传媒的演员滕文浩。文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文浩，滕文浩。 上次啊跟我们来的是唐伯虎点秋香，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挺难读的一个剧本，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演了那个烂人和倒霉人 啊。 对，倒霉人。 小强 你能比我惨。 对呀、啊、对对，惨人，对对对 啊，惨人。 这文浩一来，我觉得这郑磊行， 你看看我一猜节目之前说这话，现在可能再来一遍，说吧。 我不说了，你心里都清楚。 他们说我是流量黑洞。 对，就是镜头一切到文浩那儿，我们流量蹭蹭蹭蹭就上去了，镜头一切郑磊那儿，哗哗哗哗就掉下去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直播 镜头切来切去，我们的流量就是波峰波谷，波峰波谷。 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流量呢和这个点击率收看量呢， 说完这话我都耳鸣了，遭现实报了。 得靠导播来解决这个问题。 导播现在一直在拍你啊。 导播完。 不是，这现在是为了触底反弹好吗？ 好，对，我们现在接一个比较低的底数嘛，再往上往上。 对对对、 好，再来介绍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嘿，大家好，周末快乐。 欢迎刘洋、 哎、 啊，我们戏霸、特别厉害、演什么像什么。 今天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剧本呢，大家可能这个印象比较久远了，这是零几年的一个零六年的电影吧、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呦当时色彩非常丰富啊，我们张艺谋导演呢就爱在色彩上下很多功夫啊，遍地大菊花，金碧辉煌，就感觉那个电影的道具的这个费用估计都够不上拍一部电影了。 有钱， 给 人感觉就俩字，我当时看 大盾牌五人多高， 就是一开那个屏幕画面就是白花花一片，金灿灿一片， 白花花金灿灿， 这都啥跟啥，你大家脑补一下。 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呢一定知道刚才王哥是说的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是唯独其中几段啊，说这个太医啊，他的这个小禅和这个大太子呢这个有不清不楚的关系，然后被王后发现了，最后这个太医呢被调到其他地方当官去了啊，还有这个太子呢和这个皇上之间啊，他整个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缘关系的问题啊比较混乱，这也是整个一个宫斗，这宫斗比较厉害了，最后这个就是大兵压境的这种啊，周杰伦饰演的二太子啊最后冲在了城墙下，最后这个结局比较悲壮惨烈啊，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哎呀都心情啊很不舒坦，因为周杰伦在里边这个形象特别特别让人的心疼，很忠义，对自己的母亲就是孝顺、但最后呢啊在最后的这个就是篡权的过程中呢没有办法失败了啊，这个皇上呢是周润发演的啊，这里面这个整个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周润发啊，刘烨、周杰伦、巩俐蒋太医、倪大红啊，这个李曼饰演的蒋婵啊等等啊，非常 陈瑾， 对陈瑾、整个这个阵容非常的豪华。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一下满城尽带黄金甲，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8447万啊，口碑和我们的这个播放量 起涨啊。根据这个赵钱倩同名畅销小说改编，主要讲述了陈小希和江晨19年间这个共同成长，从青梅竹马到错失之后的再次牵手的爱情故事。最新一集剧情当中啊，放学路上江晨带着陈小希骑得飞快啊，那骑自行车带人这是违法的啊。这个陈小希把脸贴在江晨背上，两个人坐在江边的草地上，陈小希本来想把鞋子脱了玩水，可是突然想起自己那袜子有个窟窿啊，江晨突然把陈小希的鞋子给扯下来，这样这个陈小希的大拇指啊，大拇脚趾就尴尬的暴露在两人面前。 谁想的这段子？ 陈小希和母亲斗智斗勇啊，不穿秋裤导致感冒，陈小希感冒被带到校医院隔离，江晨担心陈小希，这个就偷偷跑回来看他。江晨早上等陈小希一起放学，迷糊之中啊，这陈小希和江晨闹别扭，故意躲着江晨，被江晨一句话拆穿。哎呀，行，就说这些吧， 就说这些，斗智斗勇，不穿秋裤啊！现在这个日子该穿穿，今天多冷啊！昨天晚上都-4°， 这天气光穿秋裤可能都不够了吧？是不是得穿上点薄毛裤什么的？ 我还没穿秋裤， 绒裤， 我还没穿秋裤呢， 得穿了。 你年轻， 没事， 你穿棉裤了， 天生自带毛裤好吗？一撸腿前腿毛自带毛裤嘛。 文浩穿了吗？ 我没穿，没穿。 年轻人都不穿， 我们偶像派都不穿，开什么玩笑？ 你是不是已经穿羽绒裤了？你说实话，郑磊。 还好还好。 羽绒裤， 打折有钩嘛。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玛丽苏遇上杰克苏》啊。这个玛丽苏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啊，形成了一种小说风格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32万，讲述了18线女艺人艾玛，哎呦，金牌婚介顾问牛苏苏，天才美少女荔枝，三个秉持着不同的爱情理论生活态度的女人呢，因为机缘巧合住在了一起，从日常互怼到铁杆闺蜜的这么一个故事，更有青梅竹马漫画暖男苏志焕啊，海归精英霸道总裁高丽森，花样美男唐唐啊，禁欲系男神李克利，玩世不恭的花花痞男蒋摩羯等等啊，包揽了大家的各种口味的一个全能的型男组合。可以说这是一部主打都市爱情的轻喜剧，以这个玛丽苏杰克苏这样性格夸张话题性强的人物设定为中心，将几对不同背景的都市男女奇葩的特殊经历与恋爱生活呈现给大家，结构属于90后的爱情价值观。 对，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叫做闺蜜日记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播放量20万。龟是乌龟的龟啊。一场车祸呢，让快递小哥陈小星的灵魂寄生在了娱乐大亨詹士邦的身上啊。而詹士邦呢，因为平时花心许诺，这个灵魂啊就寄生在了宠物龟健健身上。哎呀，这变身之后的陈小星啊，没有丝毫喜悦，却有大把的麻烦。陈小星的女朋友维维是詹士邦的助理啊，这最讨厌詹士邦这种花心渣男。陈小星没有办法告诉维维真相，只能依靠詹士邦的身体重新追求维维，却遭遇詹士邦遗留的感情麻烦。在天使猪队友的帮助之下，陈小星终于和维维重新走在一起啊。皆大欢喜之时，陈小星被告知他和詹士邦的灵魂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换回来。 说句良心话啊，这个人观点啊，不代表任何的这个立场啊，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名字 啊， 给人物角色起这种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啊，比较博眼球，看起来好像很搞笑的样子，但是你能笑得起来吗？比如他这个天使猪队友等等的，我 名字就叫猪队友， 对啊， 谁的爹妈会给孩子起名叫猪队友啊？ 对啊，什么叫艾玛呀，什么荔枝啊，等等等等的，我对这种名字呢持保留意见啊，大家，但是也许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 好像是粗制滥造的代表是吗？在这里看来， 我觉得你至少这个名字一出在我眼前，我就觉得这个戏拍的反正挺省钱的， 行吧， 有这种感觉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神偷大师》，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79万。该片讲述了运输司机马小军在与情人小凤啊，这个发现自己这个运输的精神病人不慎丢失了，那惊慌失措的马小军与小凤商讨之后呢，面对无计可施的这个境况，萌生了偷天换日的一个疯狂的想法，于是呢，开启了一段神偷之旅。在这个偷病人的过程中呢，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闹出了种种的笑话。除了主演之外呢，要提提这三个神经病啊，这个当时被丢的这个三位精神病人啊，从他们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到自己偷跑，再到高速路上的偶然相遇，是一波三折。由于这三个病人的偷跑呢，三个这个病情各异的啊，这个洗发这些朋友们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 替代品，那他要找病人嘛，啊，就老找一些偷天换日假病人来代替这个真病人嘛，啊，一个性格各异，有这个心理不是很健常正常的，还有特别抠门的等等等等，如何被偷过来变成这个假的精神病人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神偷大师》 啊，好复杂的剧情啊， 主要涉及病人了。 哎，第二部呢叫做《死亡船》，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9万。故事从一个繁忙的码头展开，渔民们在码头上整理一天的收获，日子显得平凡又安详。皮带是这座码头的一员，他性格莽直，经常与人发生争执。这天王哥找到他啊，说要出海打鱼。 你找的？ 哎，是要皮带呢帮忙找些人，并且指明啊多找一些外村的。 嗯， 大唐是个老实巴交的渔民，指着出海打鱼挣钱。面对女朋友的劝说啊，终于决定进城找工作，不再出海。 嗯， 这天呢，这个原本啊要向大哥告别的他，却接下了王哥的活，准备跟王哥出海。面对女朋友的阻拦啊，他没有听从并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出海，可是他并不知道，一场血雨腥风就在前方。 能不能问问王哥，你到底给大家在前面准备了什么呀？ 并不能剧透，好吗？ 并不能剧透， 我还是有职业操守的，好吗？ 王哥还是很有城府的。好，我们网剧和网大呢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半时段唯独的剧本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周杰伦一首特别著名的歌就是在这个电影中出现的，大家可能比较熟。 嚯啊，不对， 火焰山， 菊花台。 哎，对，菊花台送给大家。 如此委婉，菊花残，难敌伤。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配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国外传媒的演员滕文浩，文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各位好，周末快乐，大家好。 上半时段呢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啊，下半时段我们要唯读的这个剧本呢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把其中这几段啊摘出来了，然后所以说这个连接起来我们听的时候可能略有这个跳的感觉，大家不要介意啊，来感受一下当时这个电影中这些演员们是如何啊诠释他们这个角色的。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本子是原本和这个电影中所剪辑的版本呢略有不同啊，一会儿我们唯独的时候呢和我们一会儿听的原声的词呢可能略有出入啊，但是整体的结构和架构呢包括内容和这个情节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来听一下原声，一起来听这几段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个大王是周润发，王后是巩俐，大太子是刘烨啊。 要去太子殿下那儿了。 我去太子殿下那儿干什么？ 爹都知道。 您知道什么？ 多去多去啊，这叫细草无头，知他要性吗？每日半遣，练服数月，则身至昏聩，说你学艺不精，你还不服。 那王后 逃出去半个字灭九族。 奴婢拜见王后，臣时的药煎好了。 你就是蒋婵？ 为王后，奴婢是蒋婵。 蒋太医是你父亲？ 是。 最近太子殿下气色不太好。 王后是在问奴婢吗？奴婢专是王后药引，殿下的事儿不清楚。 是吗？进来吧。 你怎么来了？ 大王恩准殿下去荆州了吗？过了重阳，殿下再求大王，想走一定走得了。殿下一定记得带着小婵去荆州。到了那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要是能走就好了。 一定能走。 王后驾到。 参见母后。 你叫他出来吧。 母后说什么？ 你叫他出来。 母后 出来。如何处置？ 蛊惑太子，秽乱东宫，一律杖20，面颊情字，逐出宫门。 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今日之时错在儿臣， 请母后看在儿臣面上赦免蒋禅，求母后放过他。 好，这次我放过他是看在另一人的份上，你起来吧。 25年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我只身逃出，求必死他乡，是蒋太医救了我，你说我应该嫁给谁？ 你为什么来？ 我想见见我儿子。 是王后叫你来的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王后。 过去欠你的我会尽力弥补。 微臣蒋一如叩见大王。 嗯，你跟随我多少年了？ 回大王，15年了。 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不要怪我。 这大王何出此言？微臣愿为大王肝脑涂地。 你的那人还好吗？ 还好。 他会随你一同赴任。 大王对微臣太周到了，微臣感激不尽。往后的药微臣已配足2月用量，大王只需吩咐药工以此煎熬即可。 臣妾拜见大王。臣妾来给太子圣母上柱香，今天是他的忌日。这幅像陪了大王20多年了，大王心里只有这个女人。 你想说什么？ 昨夜宫里抓了个刺客，听说大王审了很久。 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没有，臣妾告辞了。 啊，这样一段啊，这个我是接了几段啊，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几段，我们一会儿这个角色分一下。今天 哎呀，这戏里既有皇上又有爸爸呀。 啊， 你看这皇上这蒋太医， 当爹的有俩， 对不对？ 皇上也有孩子， 我一个都捞不着啊， 捞不着， 可怜可怜我呗，行行好呗。 但是这可以让你那个你可以有一个大儿子嘛，来王后吧。 行， 还有仨，皇后里边有仨， 还有一个不是亲生的 哦， 这个大 那也得叫妈， 对，人叫母后， 对， 叫母后。然后那这样，这个王后那个王哥来，然后现在还有母女俩。就是这个蒋太医的这个妻子和这个蒋禅，留两给丹了吧。 好的， 我们商量了一下，文浩来这个降太子和这个蒋太医，哎，蒋太医，然后呢，我就来这个大王和这个太监，哇，哎，特别适合。 哦，每个人都很冲突哦，感觉，每个人的角色都好冲突。 还好啊，尤其我觉得母女二人由你一个人担，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嗯，确实。 还好， 不是在一场戏。 至少我们刘洋也当母亲了，也当过女儿，是不是？ 对，什么都当过，还在当，好不好？ 还在当女儿， 这个话 当都就这两种角色在你身上不同。 好的，再见。 再见啊！咱们一开始是小禅和这个他蒋太医呢，在这个药房里面给他配这个药，其实害王后的一种药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这时候小禅知道了。他爹在给王后配的一种什么样的药？ 给下药了。 哎，知道如果说出去的话，诛九族啊都得死。那咱们从321开始，这个小禅和蒋太医的对话开始，准备好了吗？ 好了。 哎，321，走。 爹， 你去太子殿下那儿了？ 我去殿下那里干什么？ 爹都知道。 知道什么？ 反正你瞒不了我。 不能问。 这不是草乌头吗？ 这是西域草乌头，和普通的不一样，只要连续服上几十天，人就变成他了。说你学艺不精，你还不服？ 那王后 跟任何人投出半个字儿，你我都没命了。 奴婢拜见王后，卯时的药煎好了， 呈上来吧。我才知道，你就是蒋禅。 回王后，奴婢是蒋禅。 那个蒋太医就是你父亲？ 是。 近日太子殿下的气色不好， 王后是在问奴婢吗？奴婢真是王后药引，殿下的事儿不清楚 是吗？进来吧。 哦，原来不是你在照顾太子殿下。 启禀王后，药需趁热吃。 你怎么来了？ 大王恩准殿下出宫了吗？等过了重阳，殿下再求大王，想走一定走得了。殿下一定想办法带上小婵去青州，到了那里就是我们两个人了。 要是能走就好了。 一定能走。我害怕。 怕什么？ 小婵只盼着殿下早点离开宫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小婵永远是殿下的人。 王后驾到。 给母后请安。 听说太子殿下近来沉迷享乐，行为多有余礼，是这样吗？ 儿臣不大明白。 这么说是我错怪你了？ 儿臣不敢。 你叫他出来吧。 母后说什么？ 你叫他出来。 母后。 出来。太子殿下一向风流倜傥，下班几个宫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蒋婵擅离职守，私入太子宫，又该当何罪呢？蛊惑太子，秽乱东宫，如何处置啊？ 一律杖二十，面颊情字，逐出宫门。 太子殿下，你意下如何？ 今日之事错在儿臣，请母后处罚儿臣，赦免蒋婵。 看不出太子殿下不但怜香惜玉，还敢做敢当，胆子忽然大了起来。 请母后看在儿臣面上， 今天放过他不是因为你，是看另一个人的面子。我是为你好，你以后就知道了。 启禀大王，此人是御药房太医蒋太医的内人。 蒋太医的内人是御药房的人？ 不是，此人是从宫外潜入。 你为何夜闯宵禁？抬起头来。 是你，平身吧。25年了，朕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你，你为什么来？ 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是王后叫你来的。 当年你就跟王后说过我已经死了。 你不说，朕也不想为难你。朕怎么也想不到你居然嫁给了蒋一如。 那我应该嫁给谁？当年我流落他乡，走投无路，几乎病死，是蒋太医救了我。 朕对不起你。 20多年前你追求功名，狠心离开我，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你从前喜欢的东西朕都留着。你走的那天是重阳节，以后每年的重阳朕都会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坐一会儿，你不要以为朕会忘记过去。 不必再说了，真没想到今天跟儿子的见面是这样。我离开的时候他只有3岁。 在袁翔的心里，他的母亲早就是个死人了。 那是你告诉他的。你放心，我会继续当我的死人。 过去的事儿，蒋一如父女知道吗？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个普通女人。 过去欠你的朕会尽力弥补。 不必了，我只想过清静日子。 朕会为你安排。 微臣蒋一如叩见大王。大王， 你随朕多少年了？ 回大王15年了。 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不要怪朕。 大王何出此言？微臣愿为大王肝脑涂地。 你的内人一直在你老家？ 是。 好，你的家眷已在官驿等候，随你一同赴任。 大王对微臣太周到了，微臣感激不尽。王后的药微臣已配足2月用量，大王只需吩咐药王依次煎熬即可。 臣妾拜见大王。 你从不涉足此处，今天为何而来啊？ 臣妾来给太子生母上柱香，今天是他的忌日。这幅香配了大王20多年了，大王心里只有这个女人。 你想说什么？ 昨夜宫里抓了个刺客，听说大王审了很久。 有什么不妥吗？ 大王对旧人情深意重，20多年了，心全在这里，臣妾如何不冷？做大王的人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情，臣妾现在倒不明白了。臣妾告辞。 你什么时候动手？ 你知道了？怎么知道的？ 你不要管，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重阳晚宴，你怕什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我是太子，全天下人都认为是我干的。 是你干的又怎么样啊？啊， 你是个疯子，你就是个疯子。父王说的，父王做的对，就应该让你吃药吃死你。 出去。 你让我出去？你要做这件事就是叫我死？你其实想就想逼死我，对不对啊？ 对，就是要逼死你。 啊， 哎，一会儿太监一会儿皇上，这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太监特别抢戏，我特别抢戏， 是不是？ 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点太监特别抢戏？ 以后我的戏路找到了， 你找到了人生定位是吧？ 就这个抢戏的事，你比如说于浩。当时咱们这个文艺台这个台庆大联欢的时候，有一出戏，于浩就是扮的足足的像啊，演了一大太监。 真的吗？ 往那儿一站，一句话不说， 抢吗？ 抢戏抢疯了。 真的？ 为什么不说呢？他忘词儿了。所有人都看着他，他就 就在那儿笑， 一冲到比划台，抢戏抢疯了。当时叶鹏他们都急疯了，说词儿啊，说词。当时给我们乐， 气不气人呢？是 啊，挺大个块头啊，也白白净净的，然后画这个太监撞着一站，特别特别抢戏。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词儿吧？ 其实有，他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在舞台上，但是他那哼来哼去的，大家以为他没忘词儿呢，就看旁边两个人说了几步，以为这个戏就这么安排的。幸亏叶鹏他们补得好， 好好的正剧变成了邪剧了哈。 其实当时我们节目开始前还说呢，说这部剧的这个道具啊，场景。 服化道 特别特别 白茫茫金灿灿银光闪闪太可怕了。 就拍过这样类型的，就是这个类型咱不说啊，就是古装戏嘛， 宫廷戏拍过那个算是唐朝吧， 啊， 武则天那个，对，那个年代 那个时期 演过一个御医 啊，御， 所以刚才我正好演那个蒋太医 啊。 但是我那个御医他是一个比较坏的，他成天给人那个 下药的，宫廷里好像都是这个太医都会干点这个， 是 太医都会干点这个， 对， 这是水平 啊。 你说这不知不觉间杀人于无形啊，一般宫斗的时候你说这些皇后啊嫔妃啊哪个求不到太医啊， 每个都要拉拢笼络呢。 对，太医就是强助攻嘛，对不对？干好事干坏事的助攻。 对对，差走了文浩那个御医 啊。对对对对， 你继续。 您那个御医就是坏御医是吗？ 坏御医，然后就其实御医他的那个权力这个比较大，他那个生杀的权力比较大。但是 我说让你吃这药，你就得吃。 品级不高啊，一般都是最大的应该就是正五品吧，差不多是这样。对， 当时就是我就觉得我古装戏啊一直特别感兴趣， 那个穿戴 啊，我就觉得那穿戴，因为他比如咱们 披披挂挂的， 咱们拍现代戏都市戏啊，那些服装啊漂亮衣服啊，大家现在看好多电视剧哪位女明星穿什么衣服都去找同 款带货女王 去买，你能穿上那古装戏的那衣服你穿不上吧？我就觉得特别那种衣服穿上特别 像。来人呐，有人偷道具了。 对，讲究不讲究、啊、 那种 这个 服装穿什么感受、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边的衣服都是定制的，尤其像武则天这个角色，她的那个衣服都是一套衣服都得花三四万一套呢，都是手工就是绣出来的。 哦， 所以就是投入还比较大 啊。这太医的衣服是不是便宜点？ 那我们可能就是租来的角色不太重要。 就是古装戏拍完什么感觉？我总觉得古装戏和现代戏其实隔阂挺大的，你进入的那种状态，你饰演的一个人物，那身衣服和剧情，你面对的这个对手的这个扮相，就会对你造成很多影响。 对，他可能对戏来说的话就不能太生活化吧，因为可能是稍微偏那种戏剧化一点的表演嘛，然后台词也很重要， 嗯， 包括你的这个那个声台形表都很重要，还有你的 要有一个 对吧，形体 不能太随意了， 对， 有 然后还有一些礼仪，我们在开机之前都要学， 哦、 差不多培训了一个月， 那培训一个月， 尤其对唐朝的礼仪，它就是很 怎么 拜 怎么退 怎么进、 哎？他那个衣服你们是冬天夏天拍的？ 我们是夏天拍的，特别 哦，就想问问这个， 对， 是我们的演播室一样热，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这种感觉， 很热是吗？ 对，本来这里边还有一些打底的，就是有两到三件打底，因为层次好看嘛。其实露出来的边其实就一点点， 就是、 那我说、那个、 就露个领边， 中间那个厚的就别穿了，我就穿就是直接穿那个外套就行了。他说不行，不能这个露的也太多也不行， 嗯， 一定要有打底有层次才好看嘛。 那这夏天拍的时候很 太热了，真的是，而且里边打着光，就是跟现在我们这棚里一样，也是40多度。 哎呦， 太热了，就是 好辛苦啊！ 尤其在横店嘛拍，特别特别热。 你看咱们呢，现在还可以这个少穿一点，这个直播间比较热嘛。上次刘洋都热晕了， 对，我都要热晕了。 夏 周一、周二、周三三天，我上酒吧咱们节目的时候，我就穿半袖，真的要热疯了。 我跟你讲，你不够，你应该穿无袖。是吧、啊、你穿无袖也不为过， 那郑磊只能穿吊带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照啊。 白茫茫。哎呀呀， 开玩笑开玩笑。但你像这种辛苦，就是很多人体会不到，就是你 妆都会花呀。 对 呀、 啊、像你们在棚里拍的时候穿这么几厚层的衣服，咱们是几 K 几 K 的灯一打，比我们这灯可能还要厉害一些。 而且他站的时间久他不能动吧， 对， 很多脚 会不会什么花妆啊，或者是你这个行动都很受限，但是升等啊， 就是几乎就是一条，就是拍完就得上来吸下汗呀、啊，再补一下妆啊，那个妆面也是扶着的， 嗯， 所以反正制片方也当时我们每就不管大小的角色都一人配一台那种就是空调，也不是空调， 啊、 就是那种 冷风机， 是冷风机嘛， 啊、 每个人对着吹，就尽量让这个妆不要出汗，就出油啊， 嗯， 所以这个化妆时间 真的 比较大， 哦，夏天真的是很苦， 对， 当然好多群众演员在横店就是如果在中。就日外拍的话，就中暑是很正常的 啊， 是吧？很 辛苦， 确实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古装最好是冬天拍比较合适。 哎，不知道《满城尽带黄金甲》什么时候拍的？那群演可太多了，而且他们里边全都是盔甲， 啊， 最后那场宫廷斗的那个戏，全都是盔甲，都穿那么多。 我觉着呀、 啊， 不管什么时候季节拍，我觉得《黄金甲》的这部戏呢，都会对演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你比如说，他同时有穿的很少的各种各样的宫女啊， 对， 室内装扮的。 对， 同时也有像周杰伦这样扮相，带 盔甲，还有兵器，对对对， 一走路稀里哗啦的， 真的是 稀里哗啦的啊！这个，你说你什么时候拍的都这样，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很辛苦的。 哎，我看到网友真的智慧无穷，他看到很多人之后，因为2006年那时候特技没有这么发达， 嗯， 大家就在网友上就在那个弹幕上说， 哦，这片是2006年的， 2006年 要十多年了。 他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很多网友就说那些兵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因为很奢华，就是场面太大，人太多了。 这个他们就不懂了。我们国外制片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各种复制粘贴，比如诺曼底登陆当时拍的时候，一共没多少人，就把那大场面全拍出来了。而我们呢，就是 有人呀、啊，我们就是废道具嘛。当时，你比如说，当时张艺谋导演拍《英雄》的时候，那是真的。甚至全军压上，每一个都是真人，没有复制粘贴的、 哎。好像那个英雄里边有那个黄叶，记不记得、 啊、 那个黄色的叶子 啊？ 我听说那时候好像都去收那个叶子，一片都多少钱？ 他们一拍戏，基本上这都贵了。你比如说、 哦、叶子都很贵。 拍黄金甲的时候，肯定菊花特别贵。 哦、 他最后那场大戏的时候，在皇城前面摆 那个菊花， 一个广场的就是盆花的那种菊花摆满啊，然后到处 都是盛放的， 哎、 都是盛放的呀。 最后都踩得稀烂。然后你就看着很心疼，你就觉得有养花的人看起来、哎呦，我的菊花。 但他的衣服太漂亮了， 真的非常美。 有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大家去学那个服装设计啊，或者对这些中国传统艺术比较感兴趣的，你现在十多年之后你再回去看他那个衣服的纹饰，包括巩俐当时那个妆容， 这个细致 的发饰，哎呦，太讲究了， 对，讲究考究啊， 特别考究。 当时文浩，你们化一个妆，这种戏化一个妆得多长时间？ 男的 还好， 男的还好吧。男的也得一个小时左右、 哦、 女的就更复杂，因为女的很多头饰嘛、 啊、 得配戴、 啊啊、 男的得粘头套，妆面比较简单嘛、 啊啊、 男的还好， 啊， 那估计如果再加上穿衣服好像也挺费时间的。 穿衣服一般都去现场穿，如果你穿着去的话很麻烦。 好，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堵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明